是来自北京的小记者张群佑。 我是来自上海的小记者王 宇彤。我是来自常州市的小记者张 群佑。我是来自成都市的小记者黄曼山。 我在建成后的滨斯代现场为您介绍。 今天是上海创意小学75周年校庆， 我现在在西安科技节的现场，跟我一起进去看看吧。 北京2022。 北京2022。 Beijing 2022。 我们用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向世界展示魅力中国。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 FM92.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2022，我是主持人 Oscar， 也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学生记者。 Hello, I'm Chelsea, the student reporter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from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Welcome to our program Beijing 2022, brought to you by FM 92.3. 北京2022是一档以青少年为主角的节目，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将以多语种的冬奥小记者身份，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向大众普及冬奥知识，传递冬奥精神，介绍冬奥近况，并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冰雪运动。 奥林匹克运动已全面进入北京时间。9月17日，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内，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主题口号正式对外发布，一起向未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一起 ,Together 展现了人类在面对困境时的坚强姿态，指明了战胜困难、开创未来的成功之道。向未来 ,for a shared future, 表达了人类对于美好明天的憧憬，传递了信心和希望。一起向未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是态度，是倡议，更是行动方案，倡导追求团结、和平、进步、包容的共同目标，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奥林匹克精神的中国宣扬，表达了世界需要携手走向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 在今天我的冬奥梦板块中，我们将和小记者们一起和两位老师走进奥林匹克课堂，来听听他们分享自己对奥运精神的理解，以及自己和奥运的故事。这两位老师分别是来自首都体育学院的茹秀英老师，以及越野滑雪世界冠军满丹丹老师。 我的冬奥梦 My dream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我叫茹秀英。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满丹丹。那么我是前中国越野滑雪队的队长，我在2018年退役，然后进入北京市首都体育学院执教。我现在在我们学校冰雪学院冰雪教研室作为一名冰雪项目的老师。 东京奥运会刚刚落下帷幕，那在这个东京奥运会上，我们也看到了奥运健儿们一起为全世界的人民奉献上了非常精彩的比赛。两位老师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运动员或者说是比赛瞬间吗？ 其实大家也知道，这个东京奥运会是推迟了一年，让我眼前一亮的是这些00后的这些运动员，你像首金的杨倩，也包括跳水的全红婵，未成年的一个年进，他们就承担起了要为国争光。然后你要想，他们是应该在父母的怀抱里面去成长，但是他们很多时间放在运动队里面。其实这些年轻的运动员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老的运动员看到了一些年轻人的一些希望，然后而且我们就可以就是毫无顾虑的把交接棒交接。 丹丹老师说他是老队员，那么对这些新队员的表现，我是一位老教师，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真的看到了00后运动员身上带有的一种中国人的自信，以及他们身上展现出来的那种阳光和大气。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位老队员的故事，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是田径运动员，他叫谷立娇，可能大家都知道。那么他这次呢是获得了一枚金牌，但是他是四朝元老，参加了4次奥运会，但是这是他第一次获得金牌。所以他采访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一定要坚持梦想，万一梦想实现了呢？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让奥林匹克点亮青年梦想。其实开奥运会的目的啊，真的不是为了是争金夺银，更重要的是让青少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像今天我们的丹丹老师，他就是奥运英雄的榜样作用。 由他去带动一代一代的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那么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一个画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呢，就是在巩立姣获胜之后，那么他的对手就是新西兰的一位选手，这位新西兰的选手叫什么呢，叫 Viri。 那么 Viri 过去跟他第一个去给祝贺，跟他拥抱。那我们知道奥林匹克运动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提出了三大核心价值观，卓越、尊重、友谊。卓越更多的是对自我的一种激励，一种鼓励。其实在巩立姣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四朝元老在不断的追求自我的一种卓越。但是当我们在看到新西兰的运动员过来和巩立姣相拥给他祝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对手之间的那种尊重。那么这种尊重在对手之间建立的这种尊重，当他们回到赛场之后，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在他们之间又会建立起一个深刻的一种友谊。 奥林匹克格言是更高更快更强。今年7月20日，国际奥委会正式通过将更团结加入了奥林匹克格言中 Faster, Higher, Stronger, Together。 我们来一起听听老师的理解。 大家都知道，就是在奥林匹克百余年的奥林匹克运动史上，奥运会从来没有出现过推迟的现象。那么这次推迟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知道当一个自然灾害给了人类的时候，一定会给人类带来一定的困境。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困境之下，有危机也会有机遇。那么如果是说在这样的危机之下，在这样的困境之下，全世界更需要一种团结的力量，能够共同的去战胜疫情，这是一个理念。那我们用什么样的一种活动把它带进来？奥林匹克运动之所以走了100多年，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奥运会不是哪个国家的，它是全人类的，它为全人类奉献了这样的一个精彩的一个节日。那么在新的疫情之下，更需要我们团结，团结之后我们才能让每个运动员再去践行他们的追求自我卓越，再去更快更高更强。之前说更快更高更强只是鼓励运动员自我的一种激励，那么这个内涵绝对不是说我要和丹丹比，我要比他做的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更强，不是。其实人最大的敌人永远不是别人，是他自己，他是自我的一种突破。那么刚才我讲到的巩立姣，她的这个卓越也是这样，可能丹丹老师体会的更为深刻，因为他们都是奥运英雄，他们在践行着奥林匹克的这个格言。那么这个更团结加进去之后，其实就是更加全面的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刚才我说奥林匹克精神是公平竞争、相互理解、友谊团结，这里有团结，有 solidarity， 他又加了一个更团结，那就展示了在这个新的新冠疫情之下，奥林匹克运动所发挥的作用是所有其他的活动所无法比拟。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自中小学的一名冬奥小记者，我叫张淑敏。是，我知道丹丹老师是这个越野滑雪的这个冠军，那您能否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当时是怎样的一个经历，然后我们青少年应该如何去发掘自己的运动兴趣和天赋呢？谢谢。 在我们那个童年，不像你们现在科技也好啊，电视啊、手机啊，包括一些电脑，我们那会儿没有，我们只有去外面户外去跑步啊，去踢球，去打篮球。那会儿其实就是像假小子一样，然后跟周边的小朋友们一起去玩，就是真的是很无意间就选择了体育这个项目。其实这个东西也是自己发自内心的去喜欢，当时父母也有反对。那么其实小朋友就是你要发自内心去喜欢的东西，你要去坚持。那么我进到体校了之后，我都会在每一个阶段去给我自己树立一个目标。你要想，我进到体校，然后我又进了省队，又进了国家队，我每一个地方都会给我自己树立一个目标。那么我也很小，我也从失败呀、跌倒啊、爬起来，然后走到成长啊，包括走到现在。我为什么说能走到现在，然后我也给你们一点点小小的见解。我遇到所有的不顺利的时候，我先自身找原因，就是好比说我比赛比得不好啊，我首先会先找我训练的原因，是不是我训练练得不好，然后是不是我没有按照教练的训练计划去走，然后我在这上面我会每一年给我自己做总结，然后我在下一年的比赛我绝对不会犯同样的错误，这是我给我自己树立的这个目标。在比赛当中，在运动当中，其实你是说在累中去体验这种快乐，其实并不是，我们其实是在累的当中去挑战自己， 因为我们作为运动员，他有一个二次呼吸，我们在每一个年纪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二次呼吸。所谓这个二次呼吸，就是你在最累的时候你一定要咬牙坚持， 坚持， 那么你坚持了你就上了这个台阶，如果你不坚持，你可能就一直停留在这个二次呼吸里面。那么在这个坚持的过程当中，你肯定一次次会站到领奖台。一开始我站在第三的领奖台我会很开心，然后再站到第二次的领奖台我又会很开心，那么站到第一的领奖台我就不像是会站在第二和第三领奖台的时候这么开心。因为打江山容易保江山是比较难的，你知道吗？其实以前拿第二第三的时候还有时间去挖，等到你拿了冠军的时候你真的就没有时间，这所谓的那种分享快乐一下就变成了自身的一个压力，就是这个压力在推动你往前去走。你好比说你训练的时候，你真有的时候你累的时候你真想歇一歇，但是你歇不了，你要想你歇别人在努力。所以我给你们的意见就是坚持自己所热爱的同时，你要规划好自己的一个时间表，你要坚信你自己，你要给自己信心。你遇到挫折也好，遇到一些困难也好，记住我们所有的人生的道路都没有平坦。 所以丹丹老师用他个人的这个经历就在告诉我们，就是奥运会的赛场和其他的体育赛场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其他的赛场它可能就是争金夺银， 对，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对， 但是奥运会的赛场刚才都提了关键词非常好，叫温馨、 嗯、 温暖，温馨和温暖是教育人最好的一个载体。那么我们说奥运的赛场最大的魅力就是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发挥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 对对对， 所以丹丹老师就是个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 我们丹丹老师其实今天就是给我们屏幕前的小朋友树立的一个榜样，而且是一个奥运英雄这样的一个榜样。 对对对，因为在那个奥林匹克主义里边，它就是有一个，就是说它的第一个就是是将人的身心各方面的品质均衡的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那我要树立这样人生哲学，我要建立什么基础？第一个基础，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所以它就是我们经常教育孩子心中要有榜。那他就是心中榜样，有这样的榜样去引领孩子，比家长说上十句话一百句话都要管。 我的冬奥梦 My dream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再过两天就是中秋佳节了，团圆是中秋节的主题，也是中国人心目中最美好的归宿。接下来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板块中，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小记者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家乡在中秋节的风俗活动，以及他们给大家带来的中秋节祝福。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我是来自北京的小记者连光晨。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知道兔爷吗？在老北京，每逢中秋佳节，除了吃月饼、赏月亮外，还要祭拜兔爷呢。传说广寒宫中的玉兔，为了帮助人们治疗疾病，它骑上鹿、狮子、老虎，走遍京城的大街小巷，玉兔所到之地，疾病消除，带来欢声笑语。人们为了纪念救命恩兔，便用泥塑造了它的形象，兔子脸，人身，千姿百态，既可爱又神气。人们称它为兔爷，每逢中秋佳节便会祭拜它，以求平安。兔爷的形象也是丰富多样的，每一种都带着美好的寓意。比如坐着大象的兔爷，寓意吉祥如意；坐着鹿的兔爷，寓意身体健康长寿。在这里，我祝愿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Hello, my name is Casey, a little reporter from the city of Macau. Mid-Autumn Festival is coming. I can't wait to celebrate this festive holiday with my family. The moon is the brightest and roundest on this day, which means family reunion. all family members will gather and have a great dinner together. Mooncakes are highlights of this festival. Traditional mooncakes are made of lotus seed paste with egg yolks. Now we can also try different types of mooncakes like ice cream mooncake and snow ski mooncake. My favorite activity of this festival is of course playing lanterns with my cousins. Some parks have lanterns put up with some riddles written on them. Let other people to guess the answer. Hello everyone, I'm Angela from Macau, a city which is located in southern China. On Mid-Autumn Day, people in Macau admire the full bright moon with their family members, worship it, and express their thoughts and feelings in the moonlight. For my family, we will always gather together to eat mooncakes after the reunion dinner to celebrate Mid-Autumn Festival. Hello everyone, I am Liu Haiyi, a young reporter from Tianjin. Let me introduce to you how Tianjin, the city where I live, celebrates the Mid-Autumn Festival. In the old days, Tianjin people celebrated the Mid-Autumn Festival with great pomp and circumstance. So, there are many customs and taboos, such as moon worship and moon climbing. But not many young people know about them nowadays. In addition to enjoying the moon and eating mooncakes, Tianjin people also hang lanterns, guess lantern riddles, and gather together as a family to eat crab and other delicious dishes. At night, you can celebrate the Mid-Autumn Festival by strolling along the Haihe River and enjoying the nightlight show. Hello everyone, I'm from Tianjin Yinhua International School. My name is Wang Hanjin. When we have Midnight Autumn Festival, my mom will buy a big mooncake and we will eat the mooncake with our neighbors together. And my grandma will bake some dumplings or some baozi and we will eat them together. Hi everyone, I'm Aaron from Chengdu. Chengdu is a city in the southwest region. It's famous for its spicy food and leisure life. This is also the hometown for the giant panda. During the Mid-Autumn Day vacation, we always have a big family get-together meal. Me and my cousin always have a great time in that day. Hi, I'm Li Shibo. I live in Chengdu. I would love to show you the Mid-Autumn Day of my hometown. Sichuan Emperor Pips is a king of mooncake. I think it tastes more delicious. Hello, I'm Danny, a little reporter from Hohhot, Inner Mongolia. In my hometown, Hohhot, there is a costume of made motion faces. That is very important to us. Offering mooncakes, putting a small tables at home and putting the mooncakes on it. What is in this bowl is a big mooncake called Moonlight, which is also matching with grapes, watermelon flowers, and other fruits. People will make a Welsh one for praise and happenings. The other is to pray for family happenings and a better life. Hello, dear friend. I am Momo. I come from Shenzhen. The Mid-Autumn Festival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s. It is August 15th of the annual lunar calendar and is the second largest traditional festival in China after the Spring Festival.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ie. I am the little journalist from Shenzhen. It is a modern busy city. People are from different places in China. At Mid-Autumn Festival, I eat mooncakes with my family. we have a big dinner together. We approach the big round moon after dinner. And sometimes I make the nurder with my mom. Hello, my name is Gao Yihan and I come from Henan, Zhengzhou. This festival is to celebrate the harvest and to enjoy the beautiful moon night. To some extent, it is like Thanksgiving Day in Western countries. On this day, people usually get together with their family and have a nice meal. After that, people always eat delicious mooncakes and watch the moon. The moon is always very round on that day and makes people think of their relatives and friends. It is a day of pleasure and happiness. Hello everyone, I'm Charles from Wenzhou, Zhejiang. I'm 8 years old. On that day, my family will go back to my grandparents' house. We will sit at the round tables in our courtyard and enjoy our big meal with mooncakes.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also give our special glances to each other when we enjoy two charming moons together.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the Jolly Sunshine from Morgan Mountain. As we all know that, the Jotun Festival is a popular and important festival in China. I'd like to share the traditions in my hometown with you. For example, we would have a big dinner with our families and enjoy the full moon together after dinner. I have to say that it is such a delight to admire the moon on this special night. The other tradition of Mid-Autumn Festival is eating mooncake, which has become a symbol of this day. As time goes by,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mooncakes, but the meaning of petrols in history have never changed. Hello everyone, I'm Han Ziqiao, a student reporter from Baoding, Hebei Province. Here, I'm glad to share some customers about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 Zhongqiujie, which is also known as the Middle Autumn Festival. It's a festival for the families to get together in China. Those who can return home, look at the round moon, and think of their family, Chines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share the same tradition. Just as a Chinese ancient poem says, the moon was rising from the sea, and all the people were sharing the moon. Hi, I'm a student reporter from Hebei, Shijiazhuang. My name is Zhang Xionghan. In this mid-autumn festival, my classmates and I made snowy skin moon cake together. Press the dough to round shape. Center the filling, seal and shape into the bowl. Place the bowl to the moon cake mold. Gently press. The snowy skin moon cake is done. I will give the moon cake to my friends and grandparents. We will share the happiness and the delicious food. Hello, I'm Han Jingqi, a little reporter from Shijiazhuang, Hebei Province. On the vast land of Hebei, we have been living in spring, summer, it's autumn and harvest time. 深州蜜桃, 宣化葡萄, 西蒙红果, 唐山板栗, and other foods were all put on the table. Men, women, old, and young gather together, talk about the harvest and vision for the future. 月圆人圆, 事事圆满, 不是好事, 人间不断. Hope you have a wonderful Mid-Autumn Festival. And I wish you all a happy family reunion. Let the moonlight send my blessing, remotion, happy every day. Praise your smell and happy forever. I wish that you can be in life just like the round moon on Mid-Autumn Day. Be bright and perfect. Happy Mid-Autumn Day. Happy Mid-Autumn Festival. 以上就是本期北京2022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外语广播 FM92.3、听听 FM 以及北京外语广播官网 AM774.com 同步播出。